你睡不着吗？要不我唱首歌哄睡？ 你唱完我还能睡吗？ 你信我，我偷偷练了好久的。 唱吧。等等，这次再翻车，你没了。 哎呀，不会不会。睡吧睡吧，我亲爱的宝贝。妈呀！ 等死！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月票还没过20000，封印师睡不着，拜托大家投投票啊！ 第70集， 方景行差点笑疯，他急忙摘下眼镜挂机，免得某人听到他的笑声开仇杀。也是蛮神奇的，和着封印师一起玩游戏，单是 rogue 点都特别的有意思，能让他的心情好一天。他笑够了，回到游戏里，几位帮主回过神了，正在安慰大佬。 没事，肉点嘛，不确定性太高。 这次不行，咱们明天再打就是了。 至少咱们试出来了，肉前两个 boss 不管用。 大佬，要打别的本吗？一起呗。 不打。 他退出队伍，转身走人。方景行跟着退队，笑着和他们打声招呼，追了过去。谢成岩这时刚交完任务，在城外的小路上遇见他们。 你们没打出来？ 差点条件。 差什么？ 差大佬揉的点。 不确定差什么，还得再试。你剧情线做完了？ 刚做完。 方景行看向封印师。 咱们去哪儿啊？ 江城查看时间，发现还够打一个小本的。 打本吗？ 好。三人便组队打了一个5人小本，然后回帮会的小湖钓鱼聊天。江城耗到11:30下线散步。两名 AI 小护士照例跟着他，听他的吩咐给他唱了首水手，唱完这个又唱了首海阔天空，最后开始单曲循环，让我们荡起双桨。路过的工作人员默默看着这位网瘾少年，不知道这是咋了。江世兰过来找他时，见到的也是这个场景，不由得失笑。 你怎么了？ 江晨示意两个 AI 闭嘴。 没事。 江世兰还是很了解自家弟弟的，估摸这是在游戏里遇到了什么郁闷的事儿。他没有多问，陪着他在花园里散步。研究院虽然占地不大，但院子建得很精致。已经入秋，石子小路上落了一地树叶。江晨路过时顺手揪下一片，将掉不掉的叶子拿在手里捏着玩。他的手指白皙修长，很是漂亮，半黄半绿的树叶被他拿着，像是开了层美颜，凭空秀气了起来。江世兰恍然想起他当年拍过一个键盘广告，左手敲击键盘的动图上了热搜，引来了不少和电竞不相关的广告商，其中一个开的价很高，但由于是婚戒品牌，要握着人家小姑娘的手拍就被他拒绝了。他忍不住笑了笑，江晨看向他。 怎么了？ 江诗兰笑着摇头。自家弟弟看似冷淡，但实则很重情，也不知道将来主动去握别人的手时脸上会是什么表情。 到底在笑什么？ 江诗兰只好指了指被他虐待的叶子。 想起你以前拒绝过一个婚戒广告。 笑点在哪儿？ 江诗兰再次摇头，没有回答。 中秋节快到了，爸说想接你回家住一天。 这行吗？ 行，交给我们。陈组长已经在写报告了，想暂停这个项目。 目前解冻的5个人只活了江晨一个，他们找不出具体原因，觉得偶然性太大，技术仍不成熟， 便不打算开后面的了。那都是一条条人命，再开下去，冰冻小组的人怕是要得 PTSD。 江晨一怔，暂停项目，这意味着他大概率能从研究所离开了，毕竟再耗下去也没用。 我的身份问题呢？ 还在讨论。 他看着弟弟， 我们会尽量争取让你能打比赛。 江晨点点头，在外面转完一圈，愉悦地回去了。午休过后，他回到游戏里，便有心情关注那倒霉催的隐藏副本了。 还是没有人打出来？ 没有，主要是七大帮会能够得上80级的人全都打了一遍，得等明天再试。而几位帮主瞒着数据没往外透露，别的玩家和其余9个服的人只能瞎打瞎试，估计是运气不好都没开出来。上午封印师下线后，方景行倒是让如意的人也试了一把，不过他们只对上了种族，没对上职业。三号 BOSS 那里 Roll 的最低点数是9点，依然没能开出隐藏剧情，不清楚这里面哪条没对上。零点一过，七大帮会肯定会再试一轮，这次有针对性，应该能试出来。江晨了然，等着大外甥上线，便按照往常那样把几个本也推了。情绪稳定地过完一天，他转天早晨正吃着饭，就收到了方景行的消息，说是终于有人打出来了。他不方便打字，便回了语音。 是什么条件？ 方景行听得挑眉，这是封印师第一次给他发语音，平静的语气里透着点独有的冷淡，和这个人给他的感觉一样。他一时没忍住拨了语音通话，江晨扫一眼接了。下一刻，方景行温润带笑的声音便传了过来。 早安，在干什么呢？ 吃饭。你呢？ 我刚吃完。 江晨喝着牛奶没搭话，方景星便知道这是在等答案。 目前有3队打出来，综合看呢，条件是队伍里至少有4个人的伤害量过万，3号 BOSS 的物品分配 roll 点要小于7。这3队人的职业和咱们不同，但种族一样，人魔妖都有，可能这个本对种族也有要求，不过他们没有专门去试。 江晨静静听着他的声音，目光挪到手机上，把嘴里的牛奶咽了进去。 小于7， 有一队人 roll 了8点没开出来，镜中人他们猜测或许和隐藏副本每周只能打1次有关。你看，一个礼拜刚好是7天。 江晨无法反驳这一理由的强大。 有想法？ 方景行笑了一声，江晨不自在地侧了一下头，插起盘子里的煎蛋继续吃饭。 还有多久吃完啊？ 快了。 那你今天能早上线？ 不能，吃完饭要散步消食。 方景行闻言看一眼窗外，推开门也出去了，深吸了一口清晨的空气。这么聊着天，不再隔着游戏角色和系统声音，他们感觉彼此的距离瞬间拉近，像是从网友变成了3次元的朋友。他心情愉悦。 医生规定的？ 对，派了2个 AI 盯着我。 方景行顿时笑了一声，他就知道这小子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，果然如此。 你要是不听话会怎么样？ 哭给我看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